香港人民广播电台逢星期四晚节目《风萧萧》，主持萧若元、梁锦祥。用这果族 地方好，《风萧萧》的时间啦，咁有咩新闻啊？ 比較大啲嘅新聞呢，就係、是、英國嘅首相貝利亞呢，就即係發表公開嘅聲明啦，話佢喺年內落台。咁即係都幾曲折啊，因為呢就即係其實貝利亞呢喺英國啊，即係當個首相都頗耐啦。咁如果佢唔落嘅話呢，有可能呢就即係可以打破咗呢個戴卓爾嘅紀錄。咁戴卓爾呢就係1979年執政到1990年就前後11年。咁呢就如果貝利亞唔落台呢，這個就最遲啦，2010年6月3號先大選。咁你如果做到嗰陣時候呢，咁佢就新工黨就打破咗呢、這個戴卓爾嘅紀錄。 即係幾多年呀，對到而家貝利亞係。 貝利亞哈，你問起我都唔記得，如果你計即係12年嘅話，就應該1998年大概前後都係8年10年到10年到啦。 回歸前 啊，回歸前啱啱、回歸前呢就記得就係、是。咁呢就1996大概10年到啦。啱10年到啦。 即係英國呢就係呢一個嘅喺呢一個戴卓爾夫人之前嘅幾百年嘅國會選舉呢，係未曾試過有個黨係接連三勝嘅，其實係。 而家佢想四連勝喎。 係你想四連勝 。四連勝。 就係、是、呢一次即係保守黨三勝之後咧，就工黨三勝，即係咁樣。 但係咧就英國嘅報章嘅分析咧就話咧，其實今次啊，即係假如呢個貝利亞落台嘅話咧，那個情況咧就同戴卓爾咧就即係有頗大嘅分別。因為戴卓爾當年去到即係末期嘅時候咧，就基本上成個內閣都反對佢嘅。咁呢個其實喺個紀錄片入邊都睇過噶啦。佢即係佢翻到入去內閣問呢、這個講嘅嘢，嗰、那個講嘅肥胖講嘢啦，肥胖叫你走啦。咁咧就但係咧而家咧喺工黨入邊咧。就係兩派勢成水火，咁分別咧就係呢個即係支持貝利亞嗰派，同埋支持呢個財相白高敦嗰派，即係 Gordon Brown。咁最新嘅消息咧就係話咧，由於英國嘅政局不穩咧，就英鎊嗰、那個即係匯率咧就下跌，就跌到咧就係呢、這個英鎊對美元嘅一個月低位。當然呢個我相信唔會長期啦，因為就其實英鎊呢近年都企得幾穩嘅咁但係問題咧就係、是、咧，今次呢個情況咧，就一個特別嘅地之處咧，就係、是、英國嘅報章啊，英國嘅《衛報》嘅分析員咧，就將之形容為一個英國嘅內戰。條標題咧，其中一個評論嘅標題咧就話 ：A civil war has begun。咁呢個就係貝利亞同埋呢個即係Gordon Brown 啊，白高敦之間嘅呢個即係爭權嘅情況嚇。咁咧就即係根據英國方面個網站嘅報導，尤其 BBC 嘅網站嘅報導咧，其實兩個人咧即係一直咧都有不和嘅。咁但係咪牽涉到意識形態嘅問題咧？呢、這個就即係當然有咁講法啦，就係話咧貝利亞咧就比較疏遠工會，而呢、這個即係白高敦咧就比較親工會。咁但係咧其實當中都牽涉到個人嘅恩怨嘅、因為即係貝利亞嘅手下亦都對即係白高敦出言不信。白高敦嘅手下亦都對呢個貝利亞不滿。咁但係其實而家睇落去咧，即係一個比較大嘅，即係喺我哋香港角度嚟講咧，呢、這個牽涉一個國際嘅即係外交政策改變，就即係有咁嘅可能，就係話咧貝利亞即係對英即係美國嘅呢個外交政策咧，就一直咧都係即係如影隨形。咁貝利亞而家即係出現咁喺工黨出現咁大問題咧，一個主要嘅原因咧就係佢喺伊拉克戰爭同埋即係之前美國反恐嘅政策上面咧，係得唔到國內以至到工黨入邊嘅支持。咁呢個就會唔會喺佢即係落台之後有所改變咧？咁其實大家都拭目以待。 咁就係話呢個英國跟隨美國嘅政策咧，其實咧就係即係第二世界大戰以後咧，都係曾經有段小段時期英國想 assert 自己嘅 independent， 後來咧都係唔得嘅，其實係 呢、這個國力所限啊嘛， 國力所限 嘅、即係丘吉爾嘅時代已經過去啦。咁而家有趣嘅地方就話咧，點解貝利亞喺呢個時候咧要講係一年之內落台？個政府如果係咁樣嘅時候，一年內嗰個執政嘅水平會點樣咧？其中一個解釋，根據英國嘅報章嘅解釋就話咧，貝利亞嘅人咧係想等到揾到個人出嚟咧，係替代到呢個白高敦嘅地位，即係換言之咧。佢落都唔緊要，貝利亞落都唔緊要，但最主要就唔好俾白高敦上台。 咁呢個就係一個即係牽涉一個即係權力鬥爭嘅問題啦。咁、 嗯、 蕭生，即係你覺得即係其實係英國而家嚟講咧，佢即係國內嘅經濟當然係唔錯啦，呢幾近年、嗯、但係咧英國國外嘅地位咧，係咪真係好似以前咁重要咧？即係除咗參加，即係幫美國參加呢、這個即係喺阿富汗或者係伊拉克嘅戰爭嘅時嘅之外， 即係英國係冇辦法恢復翻以前嘅地位，即係呢一個喺呢一個六零年代就已經退出呢個蘇伊士運河以東以後、 嗯， 就一直如此。因為英國嘅人口增長好慢啦，即係話嗰個。喺呢個現代化方面，係佢有一啲地方科技好先進，其他地方又係追唔到，即係咁樣樣。咁、 嗯、 尤其是當然就係戰後幾十年來，即係直至到戴卓爾上台，係呢一個左派，基本上係左派統治，即係咁樣。 嗯。但其實喺英國近年嘅經濟咧，即係如果我哋睇咧，就相當之唔錯嘅，起碼失業率低過香港嘅。 係啊。 咁呢個即係話，點解英國人會喺呢個時候啊？即係工黨都係。即係如果搞內政嚟講，算係唔錯啦。即係除咗有啲失誤之外，但係即係經濟相對唔錯之後，都要踢呢、這個，即係都要唔想呢、這個即係首相繼續做落去。 咁你呢一個保守黨嗰時都唔錯㗎，係 嘛？ 係保守黨嗰時唔錯，但係即係英國人咧就係話幾百年嘅傳統咧都唔會俾個政府做得太耐。 哦，即係你都做咁上下就換一換裝， 就覺得需要換一換 裝 嚇，係換一換裝嘅。咁呢一個牽涉到我即係講話即係好笑嘅嘢咧，即係話。你如果睇點解英美主要都係兩黨呢，有時你就變咗三黨，好快呢又變返係兩黨輪流執政呢。如果你睇嗰啲政治學家嗰啲書呢，即係可以寫幾百萬字嚟到 justify 即係兩黨執政，又或者認為兩黨執政只不過係偶然嘅現象咁樣。咁即係啲啲我都話過，呢啲結果證明全部係廢話嚟㗎嘛，即係呢啲係。 點解係廢話呢？ 因為人哋嗰個道理一擺出嚟，就贏曬你所有歷史啊、社會嘅考據，因為你嗰啲冚唪唥係估嘅嘢嚟。 嗯。 博弈論呢就用數計出嚟呢係非兩黨不可。咁、嗯、樣。 即係三黨就唔得㗎啦。 唔得㗎。 一定係要即係揀呢個 multiple choice， 揀兩者其中之一。 你諗下，即係佢喺一條線上面個政治光譜由左至右。 嗯， 即係點樣能夠囊括到最多選票呢？ 應該係中間， 喺中間，即係你係俾嗰個左派嗰個右少少嗰陣時呢、 嗯、 所有右邊嘅票咪你咪立曬囉、 嗯、 你嗰個左派俾右翼嗰個左少少嗰陣時呢，左邊嘅票呢就立曬，係唔會中間唔會定到位㗎。 哦，嗱呢、這個情況都幾有趣，你講開就係、是、其實喺戴卓爾上台之前呢，工黨係極左㗎啦，咁、 嗯、 但係呢即係個成個社會思潮呢由極左去到即係呢個右派，咁即係戴卓爾上台之後呢，新工黨呢就要改變為改革成為新工黨，就其實就將佢意識形態重新包裝過。 係呀，即係其實呢喺呢一個戴卓爾之後呢，工黨換咗幾個領袖、 嗯、 都係伊迪諾，即係嗰啲即係意識形態為主。 Michael Foot 啦 ,John Smith 啦，最早嘅卡利勤嗰、那個即係、 就是、你唔改呢就持續一敗塗地，即係咁樣。 所以剛而家係講係新工黨 ,New Labour。 係呀。 係呀。 咁呢個所講嘅第三條路呢，其實就係喺經濟政策上冇大分別，即係咁樣係。 而且一個論調就係話呢，點解而家貝利亞上台又搞得咁好呢，就其實係因為戴卓爾同佢奠定咗即係一個相對自由嘅市場，即係廢咗工，即係工會嘅武功之後咧，帶出呢個即係貝利亞上來就自然而做。咁而歷代另外一日就係話一個相類似嘅例子咧，就係克林頓上台嗰幾八年咧、 嗯， 就係、是、經美國經濟咧係最好景。個原因就唔係因為克林頓自己醒，係、 啊、 因為列根早期做咗好多嘢， 奠定咗個基礎， 奠定咗個基礎喺度。咁、 嗯、 其實你而家講你話。就算即使啊，即係有人去挑戰而家即係呢個貝利亞嘅執政，喺短期之內，其實新工黨係唔可能大幅度去改變佢嘅國內經濟。 即係如果你左轉嘅話，得到嘅結果就係慘敗啊嘛！即係呢個英國選民話俾你聽，即係話喺呢個第二世界大戰之後，呢、這個丘吉爾立即輸俾工黨。 嗯，個原因係咩咧？ 就因為嗰啲人。是不要他執政的、哦、即是根本是英國 fed up 他 fed up 了， 是左派思維當道嘛，就是 就要將全部國有化， 是啦、就是、工會啊 welfare state 那就是即一個戰爭英雄是立即被拋棄的，即如果跟個國民經濟政策相反的話。 但你說的這件事呢，其實英國人都挺決絕的、 嗯、 嗱，即係如果譬如我哋即係中國人嚟講嘅話，一個人做得咁好，梗係俾佢繼續，多數繼續俾佢做落去啦。但係英國人呢方面咧，都幾即係幾能夠即係攞一個決定，就係、是、做得咁上下，無論你幾叻， 嗯， 就話要飛你就要飛你 嘅。係啊，即係我哋見到喺90年之前，基本上嗰個左翼政策係維持不變嘅，即係無論工黨或者保守黨執政。咁呢個轉變係經過咗十幾年，即係英國人終於係頂唔住呢個左翼政策。咁咧就其實呢個戴卓爾係個革命嚟噶嘛，一個咁重大嘅經濟由極左轉為極右，即係咁樣。 市場革命。 嚇嚇嚇！咁呢一個就奠定咗今日英國嘅經濟基礎。其實我接觸歐盟嗰啲人咧，就話法國同德國係應該學英國嘅多數，因為佢話 social welfare 或者 medical care， 佢係用多咗幾倍百分比嘅錢，而係垃圾過英國好多，即係咁樣。 哦，不過我話俾你聽，英國嘅醫療制度唔會好多嘅，因為咧前幾年咧就有一個即係幾大家幾矚目嘅事件，就係、是、李光耀咧同佢老婆係訪問英國，咁佢老婆咧就喺嗰度中風，連搞到連 call 十字車都搞咗一排，要出動到即係李光耀自己 call 人 call 電話，即、就、係、是、走去講同揾翻英國政府先揾到車，所以即係我哋睇英國報紙其實都發覺咧，佢一路即係就算你講下佢嘅醫療制度本身咧。都唔係一定咁好咁、但係即係講返即係成個英國嚟講呢，即係其實英國嘅選民呢我諗呢幾年話都幾難話喺即係好大幅度揾到即係新工黨政府入面經濟處理經濟問題嘅不滿嘅地方。因為如果你講話即係嗰個失業率呢，其實真係我諗喺英國呢幾十年嚟都未試過咁低。 失業率又低啦，通脹又低啦，GDP growth 係戰後最好㗎嘛，其實。 但係即係英國呢個經驗呢，其實阿蕭生你睇到一個乜嘢嘅啟示呢，即係話喺我哋見到我哋70年代即係嗰陣時候呢，即係衰到貼地㗎、即係喺英國嚟講呢，即係啲人呢好多係走嚟香港搵工做㗎，我自己都見過唔少。但係幾十年可以即係改變得咁，即係成個將成個狀況逆轉呢，即係你睇嗰個最大嗰個原因喺邊度呢？ 最大原因就因為有競爭，即係用市場，即係呢一個係， 即係引入咗，即係比較即係尤其 嗰陣時乜嘢都國有化曬噶嘛，即係基本上係， 尤其是喺 labour market 入邊， 係啊，我都話即係一個好大嘅教訓，其實就係、是即係梅鐸買炭治補啊嘛，即係之前邊個買邊個瓜噶嘛。 因為唔肯改用電腦， 因為4000幾工人仲係執緊紙粒噶嘛，睇唔住，即係邊個意圖一改咧，嗰班有嚟啦，馬上罷工，即係咁樣。 咁梅鐸就好醒啦，即係你班有罷工，我喺第二度整個，即係 佢喺第二度整咗個一間電子公司，就係、是、用電子排版嘅。佢一罷工就將4000幾工人炒曬。 咁啊，即係一夜之間解決咗工會個問題啦。嗱、但係即係另外一個即係可以補充嘅地方咧。就儘管咧，即係英國係將個勞工市場咧係即係liberalize 咗，但係個 welfare state 呢方面咧，其實係即係一直咧都能夠保持得到，即使大財富都唔能夠改變得太多。 係 welfare 嘅嘢咧，就係咧一增加咗就減唔到嘅，其實就係、 是即係同你死過一定 係一定同你死過，變咗 vested interest 嗱呢個其實就睇到戴卓爾落台一個兆因，就係人頭税，即係加税呢個其實間接影響到即係好多人嘅民生啦。就即刻要落台。咁我諗呢就係即係其實喺將來無論邊一個執政啊，工黨與或者保守黨與否呢，都佢大方向都唔能夠改變得太犀利。係經濟繼續係即係走向市場化，適當嘅市場化。喺呢、這個福利方面呢，唔能夠大幅度嘅削減。呢、個先生，你會唔會係即係覺得係一個總嘅 方向？係呢、這個係個總方向嚟，即係其他嗰啲只係小修小補嚟嘅啫。即係話，所以我就話呢一個社民連啊，即係你如果個定位係左個第三條路嘅話呢，係冇前途嘅、即係全世界嚟講都係 阿長毛今日返嚟㗎喇，咁你要同佢講， 即係至多係走到工黨咁樣㗎啫， 新工黨， 新工黨 條。咁其實如果大家有興趣呢，就英國呢有一個好著名嘅學者叫 Anthony Giddens， 就寫一本書叫 The Third Way。我諗基本上呢本書就係新工黨嘅聖經嚟㗎喇，即係 Anthony Giddens 收尾都係封咗做呢個上議院嘅即係其中一個成員啦。咁就係我諗新工黨呢其實睇嗰條路呢就係、是、由呢個 Anthony Giddens 呢係搭出嚟 嘅， 咁呢個就係所謂即係第三條路啦。 係呀，其實即係佢係肯定咗，即係最主要嘅點就肯定咗宏觀上面嘅一定要依靠市場呢一樣嘢，即係咁樣係 即係但係喺市場入面呢再適當嘅調節， 系 呢、這個所謂適當嘅調節，即係要睇地唔同嘅地方啦。有啲地方有啲國家係會多啲，有啲地區會多啲，有啲地方會少啲。 即係大致上咧，佢話個 welfare 比較好咧，呢、這個 welfare 好少少咧，唔係一定對嗰個經濟造成致命打擊嘅。 嗯， 嚇，因為咧你仲有上進之路啊嘛，即係咁樣樣。 嗯， 如果你 welfare 好高，再加埋好高税咧，呢、這個就大禍。 致命，呢、這個就致命。 呢、這個就致命啦，即係咁樣樣。咁但係現實就係而家啲人係唔講嗰個現實啊嘛，即係我話點嘅？現實不可行咧，就係現實你加多啲 restriction。喂，啲人咪將啲 job 搬走囉、 嗯、 你而家可唔可以制止佢先得 㗎？我哋尤其是香港就即係將呢個工作崗位移走嘅呢個能力更加高啦、 嗯、 你譬如話你即係歐洲就比較難啲啦、 嗯、 但係即係喺香港嚟講，即係我哋實在係面對最大問題呢樣嘢。 係呀，咁你唔好，你除非就係話你係一條龍服務嘅啫，跟住就唔準啲人將工廠移走，唔準將工廠移走，唔準將啲工、job 移走，就規定其實就牽涉到唔準將錢移走喎，即係非外匯管制不可嘅咯， 資金就資金要限制， 係啦，限制資金流動咯，咁樣就要。 嗯，咁啊，即係如果睇翻呢個即係英國嘅經驗咧，即係第三條路呢、這個喺世界其他嘅地方咧，係咪亦都有一個可行嘅機會？ 唔係㗎，呢一個係其實因為即係係用第二套方法嚟到再詮釋咗嗰、那個，即係比較係。人性化多啲 ，human 一啲啫嘛，其實係冇咁大分別。而家歐洲所謂贏嘅社會黨，基本上全部都係行緊第三條路嘛，你要明白 係。係即係冇人會走翻即係以前工黨嘅 Article Four 條路，即係將即係所有主要工業國有化呢條路。 係國有化係冇，即係呢個係呢條路根本係唔通，即係咁樣係。 嗯，但係即係如果就算你講翻咧，即係其他歐洲嘅即係社會黨重新執政咧，都有一定嘅意外嘅因素喺度，譬如西班牙就係啦。 嗯， 如果唔係一次即係恐怖份即係恐怖主義嘅即係爆炸咧。好難講，即係西班牙到今日都唔係一定係呢個社會黨係執政。 係啊，即係真係社會黨執政咧，那個社會黨其實就變咗係同保守派冇大分別啊，即係佢行嘅經濟政策係。 嗱、啊，阿長毛闊別咗兩個禮拜咧就翻嚟啦，咁你就喺歐洲係咪啊？咁啊，即係其實咧應該問你維也納嗰單嘢咧，長住維也納啊嘛。 啊，點啊？ 嗰、那個女仔就即係俾人即係禁室培育啦、 啊。 但係一間先同你講一單嘢，而家今晚傍晚嘅消息咧就係貝利亞咧就宣布一年之內落台。 是这个讲了很久了。 但是他今晚是正式公布。 是因为我在欧洲里面 看报纸 ,Guardian 已经引述消息，即是维报已经引述消息，就说呢有很多那些工党的议员为了要跳船呢就要逼他公布。 逼供 因为地方选举大败嘛。 咁这个当然这个代价就这个代价是他的孖沙兄弟布殊給他，布殊就不做了。即老實說現在看上來反恐即是很好笑的，即是你用那麼多錢去剿滅一個根本連人都找不到 的匪方組織，實際上就打擊了兩個國家。那你如果塔利班還可以說一點，因為塔利班真的是他掌權，是不是？那你大哥你打了伊拉克，根本伊拉克就是拉德的死敵嚟嘅，即係尤其是即係拖咗咁耐咧，啲人有啲厭足，同埋嗰個恐怖主義根本冇俾佢消滅到嘛。 嗯，但係頭先我哋同阿蕭生即係討論緊問題咧，就係究竟呢個第三條路或者英國將來嘅內政經濟政策咧有冇大幅度？ 冇啦，佢都係吹同。其實呢個喺60年代已經出現咗，佢都係吹同論噶啦。咁、當然喺嗰陣時，因為有呢個60年代激進主義運動同埋工會仲未瓜得啦，咁所以成日有反覆。 嗯， 其實工黨已經清曬黨㗎啦，所有嘅 左派分子 左勢嘅左派嘅力量已經踢曬出黨。呢、這個就係因為貝利亞改制，就係黨員投票制，就唔係工會投票制。 嗯，長毛我唔係好熟啦，聽講嗰陣時嘅英國工黨咧係有托派主義分子入邊，肥潘係寫個信去孖佢噶， 係啦， 有冇咩事咧？ 有趕曬成個支部趕咗，呢個利物浦黨嘅支部成個開除咗啦。 啊，而家嗰個英國市長 Ken Livingstone 係咪托派嘅？ 佢唔係托派，佢係左派。 左派 有幾個，一個Tony Benz 一個最有光彩，同埋 Michael Foot 兩個都係最有光彩。Michael Foot 就係學者啦，亦都係The Sun嘅主筆啦。 嗯， 咁就 Tony Benn 就貴族啦，到而家都冇放棄到 上議院，上議院 佢係貴族嚟嘅本身。 咁 而家我奧地利都選啦，又十月以後就選啦。咁周街都係有呢個綠黨，有社會黨，有呢個獨立社會黨， 慢慢聲啦。不過其實東歐嘅問題，喺東歐前沿嘅國家，即係好似奧地利嘅問題，同香港一樣邊緣化。 嗯， 即係因為好多嘢要拎去東歐做啦嘛。如果佢唔拎去中國做，即係唔拎去中國做，就拎去東歐做。 阿蕭係咪類似我哋香港嘅狀況？ 嗯， 即係好多嘢疏疏去上去大陸做。 唔係我話，即係左翼思維固然係因為點解會失敗就係即係俾人哋批到一直一錢都不值啦。即係呢個計劃經濟係，同埋喺實踐上，即係經過蘇聯嘅失敗。但係有一個 structural 嘅問題啊嘛，喺先進國家地方，即係最終於呢一套嘢嘅咧，就係產業工人。而產業工人的數目是不斷下跌，是的，令到那些工會，其實你看美國勞聯產聯以前的勢力很強大，現在是沒有勢力的，現在即是那些 Teamster 以前那些幾大勢力，美國的工會現在是沒有勢力，是因為你的絕對人數是減少了，在個人口的百分比是越來越少。 我其實前一排的六十分鐘時節目都做過這個問題，即是他們講了一件事，就是說即使在美國搞工會都要轉型，要轉型，因為面對這個全球化 的新的挑戰。 這個就其實在理論上呢，就是工業無產階級是即是革命的階級啦，即是這個馬克思說，因為他那時真的只有一個階級是上升的，即是工人不停地漲，是不是你將農民啊變成工人 去實行這個資本主義。但是即是現在如果你說學理上呢，就是到底無產階級的定義是什麼呢？咁如果你話有啲人佢係攞薪水嘅，就叫做受薪階級，咁已經唔係工業無產階級啦。咁呢產階級如果有返咁上下錢嘅時候呢，佢又變咗小資產階級，因為即係好似香港咁，點解香港冇咁啲咁嘅因素，就是、因為好容易買樓，好容易買股票，好容易炒賣，咁佢就冇咗，即係其實唔係工人就一定有嗰個所謂無產階級嘅意識或者革命意識，而係你其實佢好強調就係嗰、那個列寧就係話所謂自即係自衛嘅階級啦，係咪？唔係自在嘅階級，即係治國噶嘛。唔係你做工人就一定會贊成話革命嘅，反而你可能贊成資本主義噶嘛，係咪？咁所以就係、是、如果你話從學理上面講，馬克思主義同埋社會主義或者社會民主主義都係有一個重新界定，即係等於資本主義要自己界定自己。 即係嗰個分別咧，其實咧真正嘅分別咧就係、是、咧。佢嗰、那個喺大工廠入面呢，當你咁多人集結嘅時候呢，佢容易組織同埋容易煽動呀、 嗯、 喂，一去到麥當勞，麥當勞又係咁多人，呢個全世界萬 Q 幾間，你搵其他同事開會，其他同事都得閒嚟開會，係咪？即係嗰個服務性行業嗰啲人呢，先天淨係散漫好多嘅，即係呢一個係難組織好多嘅、 嗯、 一去到咁樣呢，嗰個 hardcore 就散嘛，因為個百分比跌到得十幾個 percent 嘅啫，美國產業工人只不過係 咁啊，即係白領咧，一般嚟講都對工會嘅活動咧就比較抗拒嘅。咁但係我哋近期睇到一個即係有趣嘅現象啦，就係即係呢個香港銀行咧就延長工時啊，即係禮拜六禮拜翻工啦，結果導致好多人就上街啦。咁其實係咪呢個即係就算即使係咁咧，即係個工作條件或者工作嘅即係模式改變嘅時候，都會刺激到呢啲工人？ 呢個係嘅，呢個因為係唔公平啊嘛。呢個因為唔公平啊嘛。呢樣嘢我親身體驗過嘅。即係我哋以前我做瓷磚鋪嗰陣時咧，就唔開星期日嘅。咁我開星期日開四個鐘頭，咁係咪做多少生意啊？輪星期日，你一早請人嗰陣時，冇話到要輪星期日。當你輪星期日嗰陣時咧，我係俾特別津貼嘅，而係 volunteer 嘅，結果咧成日唔夠人做嘅，係好一強制咧，你其實咧嚴加津貼咧，其實就係、是、其實就係、是、扭轉咗個聘任條件啊嘛，即係 方面 好唔公平嘅，單方面改變聘任條件啊嘛，咁變成係。 唔係呢個任何嘅群體都會有即係、就是、保護自己嗰個群體嘅意識嘅，咁你白領工人都會有呢個意識，呢個咁嘅意識會唔會即係其實社會主義有個問題咧，就係佢係一個革命嚟講咧，就係因為佢同所有嘅以前嘅革命都唔同，佢係要建立一個新嘅公有制嘅制度啊嘛，所以你係要求嗰啲人啦，即係個革命精神嘅。如果你話即係純粹好似工會主義咁咧，就其實你喂佢可以搞一百年嘅，即係阿蕭山拉拉扯扯拉拉扯扯。咁你當然你如果你根據馬克思主義個分析，就係話咧有一日咧嗰啲人養到冇得再養，呢啲有錢佬咧自己都打其實我唔知蕭山有冇留意，其實整個馬克思主義嗰個分析其實係建基於即係嗰個戰爭啊，一係就內戰，一係就由於即係嗰個市場爭奪啊、資源爭奪、力量爭奪咧打仗， 這個就是整 個社會的變態和崩解嘛。你革命一定是崩解才會產生的。喂哥，爭兩蚊和不爭兩蚊，你說喂你可能會死的，爭兩蚊就，如果你拿到兩蚊就會死，當然會死啦。我都講過一個故事，就是芬蘭革命其實已經成功了，即係已經咁啱咁啊！喂，煮飯食咯，翻去飲酒咁，聽朝即刻，因為太凍，突然間啲人唔再去。咁因為點解嗰個革命其實就係、是、其實後屘芬蘭改革咗啦，到最後屘因為知道如果再係咁，即係成個國家會唔掂。但係個問題就係話咧，你革命嘅發生就係個社會崩解啊嘛，你而家冇出現到呢個崩解，即係喺核心嘅地，即係嗰個所謂 hinterland， 喺資本主義 hinterland 冇，咁喺外圍咧就腐爛，咁但係。而家睇起上嚟，資本主義都唔使要非洲都得嘅，仲好添啊 ，cut 咗佢。 係啊， 即係呢一個嗱，如果從人道主義嘅立場嚟講咧，資本主義就冇解決到呢個問題啦，即係話有得佢啦。其實而家西方已經咁，我最好唔計非洲，即係 way off 咗佢。啊，就係、是、咁。 我哋嗰、那個server 個狀況咧，就即係今晚就可能有啲問題啊。我就建議而家我休息一陣間，就等佢哋睇下可唔可以搞到，因為今晚咧就聽啲嘅聽眾嘅反應咧，就嗰個斷得好犀利啊！咁我哋休息一間快翻嚟啊！ 为了心里梦想